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对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》旧亭台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夏家办喜事那天，我在太阳宫小庙找到了日头，他抱着腿在四老爷脚底下坐着，目光呆滞，脸色苍白，全没了昔日的活分和明朗。见我进来，他的第一句话是：我害死了我爸爸。我说：你怎么这么想？不应该的。日头说：是我把病传给他的，不害那病他不会死，他的身体很结实，以后不论遇到什么我都罪有应得。我说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老张嘴头常说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老天爷就这么安排的，谁也不能不听老天爷的。日头把脑袋扎在胳膊弯里，我能想象那张满是眼泪满是痛苦的脸。在新爸爸进门妈妈大喜的日子里，日头泪流满面。我让他以后好好侍奉他妈，他妈最可怜。日头说他可怜什么，又有了新男人，他高兴着呢。半天日头说，你知道吗，我现在不叫曹太阳，叫夏太阳了。我说我以后还叫你曹太阳，叫你日头。日头摇了摇头说，切，一个贱名怎么叫都成。我说咱们一点也不见，光芒万丈的太阳能见吗？日头说 我没了爸爸，也没了妈，没爹没妈的孩子比草还贱。我说，说什么呢？你妈可是亲妈。日头说，我爸坟上的草还没长圆，他就又嫁了。我学着妈的话说，她一个女人家，不嫁怎么活呢？她不嫁，你们这个家就散了。日头说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已经散了。我说，日头，我也不能常来看你了，我上学了，以后逮着机会你来戏楼胡同找我吧。老七答应教你画画了，还给你买了书。日头苦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我陪着日头在太阳宫里坐了半天儿，妈来找我，说是要回城了。妈和二姨都知道，以后我们再不可能在这儿住了，这家已经换了主人。日头就在破庙里坐着，相伴着四个老爷，一直到我们走，他也没回来。二姨说，日头太拗，心思太重。母亲劝二姨说，时间长了，慢慢就好了。我说，乡下的孩子也不是没心没肺的。母亲让我不要火上浇油，二姨的心里现在够乱的了。以后我再没有到太阳宫去过，主要是身不由己。在方家胡同上了小学，已不是儿时脱缰的野马，被带上龙头了。这期间母亲去过太阳宫，是为二姨去的。二姨死了，死得很突然，说是不留神滑进窑坑淹死了。母亲不解地说，她待得好好的，上窑坑干什么呢？夏儿说，她是去找日头，很多时候她是满村喊着日头的名字四处寻找。日头这孩子有点不合群儿，性格孤僻，不招人待见。母亲奇怪，他的朋友怎会进了窑坑？夏二的解释是，窑坑是个没深浅的地方，里头有淹死鬼，每年都要拉替身，非死而不能脱生。连母亲都说，那是迷信，不可能。我觉得是二姨活得没了意思，自己寻了短见。听母亲说，从坑里捞出二姨，她身上穿的是那件紫地儿绿花的夹袄，脑袋上还别着红绒花，怕花掉了，用丝线扎得很紧，看来一切都是特意。按老张的分析，雍和宫打鬼，日头被撒一身白，即是被鬼跟上了，性情已然迷乱，厄运便接连不断，这都是冥冥中阎王爷的安排。我说老张是胡说八道。很快夏二再婚，又有了自己的儿子，叫夏小阳。日头真的没爹也没妈了。1952年抗美援朝，日头当了志愿军。出发前他特意到我们家来告别，穿了军装的日头威武英俊，再不像四老爷脚底下那个萎靡不振的半大小子。我摸着他的崭新衣服和大皮帽子，十分羡慕。我告诉他，我们这些学生正给前线的志愿军做慰问袋，写了信，装上书签、毛巾、笔记本什么的， 交给学校，再由学校交区里分配到朝鲜去。大家都希望自己做的袋子能送到英雄的手里，那该是多么幸运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。日头说他不要毛巾，他希望他的慰问袋里装一本美术书。我说打仗怎可能一心二用啊，你要保家卫国呢。母亲在旁边插嘴，日头，你真要离开太阳宫啊？日头说，姨，我真要离开。母亲说，走了以后你不想家？日头说，那里有什么需要我想的吗？接下来母亲的话让我吃惊。母亲让日头到火线上要多长心眼儿，枪子儿是不长眼睛的，子弹尽量别往人致命的地方打，无论谁都是一条人命。我母亲在当时是街道积极分子治保委员，委员对即将上战场的志愿军战士说出这样的话，让我对他有了新的看法。母亲把他的另一面毫无保留地亮给了日头，他或许有了什么样的预感，但他对我却一直都是硬铮铮的街道治保委员。那天日头离开我们家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，哦，太阳宫的庙现在改成小学校了。我问四位老爷呢，日头说扔窑坑彻底化成泥了。日头走了，到朝鲜去了，时间过去一年两年三年，我没有收到他的音信。回国的人一批两批三批，我没有看见他的踪影。一直到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回国，我也没有得到日头的任何消息。文革的时候遇见夏二，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了，佝偻着腰，塌拉着鞋，邋遢不堪。他说还住在老地方，夏小阳在城里当学徒，他是来看儿子的。我向他打听日头的消息，他说没有信儿，一直没有信儿。停顿了一下，夏二说，按说他姓曹，跟我们夏家没关系。日头这是被连根拔了。我说曹太阳会回来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·太阳宫》，演播田洪涛。 北京只几十年的功夫便已是沧海桑田，几个月不上街识不出本来面目的情景常有。因为拆迁，我们家从戏楼胡同搬到了城市东北角的望京，住在高高的21层楼之上，每天云里雾里地看着北京，看一片片高楼从远处近处拔地而起，越看越模糊。 我每天要坐三站公交车到早市买菜，菜场的名字叫夏家园市场。市场的旁边是地铁十号线太阳宫站。在人群熙攘的市场，窑坑、菜地、夏大爷的石碑已经幻化成鲜鱼水菜，幻化成玻璃缸大棚和忙碌的小贩。小贩们虽与夏二没有任何关系，但个个身上都有夏二的影子。一个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在卖西红柿，价格比别家贵两倍，广告上注明是本地产传统沙地西红柿。见我在摊前流连，山羊胡子说，买斤回去尝尝，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，保你明天还来。花鸟市上有卖小仓鼠的，小鼠在笼子里无休止地蹬着转筒，坚韧不拔。我想起了日头说的，在月光下修炼的黄鼠狼，500年时光还很遥远，都是车水马龙的马路，他到哪里去练呢？改灯转筒了吗？花坛里盛开着粉色的月季，那是城市的同一绿化。无意间在月季丛中，我看到了一颗细嫩的喇叭花，小小的花朵怯怯地张着，窥探着花丛外边的世界。太阳宫的精灵让我在有意无意间碰撞，心被一次次触动，有些酸涩，有些温馨，更多的是只属于自己的怀念。提着一兜菜，我站在汽车站，周围林立的高楼让我不知身在何处。太阳从东边升起，懵懂模糊的一个红团儿刚露头便闪在了楼房的身后，很有羞于见故人的模样。太阳宫，太阳的宫殿，如今又有谁还知道他曾经的模样？我想起了我要为太阳宫而写的诗，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完成它，关键是再没有看过那样动人的日出，没有过那样的心情和感动。不远处有南湖和南湖公园，它的前身大概和窑坑有关系。风景依然秀丽，草坪新铺，假山人造，没了野趣，少了自然。一只黄狗摇头摆尾地从马路对面跑过来，我惊喜地迎了过去。狗在我跟前儿停顿了一下，看那眼神儿，竟是似曾相识的熟悉。我问跟在他后头的主人，这是什么品种啊？主人说，拉布拉多。哦，羊种的。抬起头再看那太阳，太阳已隐入云层，再不肯露面。一群人从太阳宫地铁站涌出来，这个站或许就建在太阳宫的小庙上，对面那座玻璃墙的大超市难道就是日头过去的家？曹太阳，你是否 还在人间。 天气旧亭台之月亮门。 苏慧来电话说要跟我见面，将见面地点定在北海公园琼岛的月亮门里头。他说那儿有片假山，清静阴凉，没干扰，还说他会自带香茶和小点心。他的玫瑰花茶叫他的母亲更加炉火纯青了。我说好久没喝你们家的玫瑰花茶了，几十年了还没忘了呢。苏慧说咱们快50年没见了，有好些话要说。50年这个数字听着让我有些惊心，半个世纪呀。用现在时髦的话说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一转眼儿，俩人都60多了，成老太太了。苏慧说的50年，其实有点夸张。细细推算，从1968年底，我去陕西插队至今，满打满算应该是46年。苏慧采取的是大概齐的说法，也没错。1968年冬天，全班同学都响应号召下乡了，注销户口，置办行李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苏慧却独留北京，进了工厂，悠哉悠哉地晃荡于大家的圈子之外。苏慧进的厂子是腌菜厂，是造大酱、腌小酱萝卜的街道小厂。小厂也是厂，是拿工资的、旱涝保收的地方。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什么也不是，我们要在陕北当农民，得凭力气种地挣粮食吃，不可同日而语呢。集体出发的时候，苏慧来北京站送站，同学们见了他感情都有些复杂，好像他是叛徒，我们都是即将赴死的壮士。有人怪声怪气地称赞他有福气，他不好意思地说什么福气啊，一个月18块5毛的学徒工，比你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差远了。有人说他是得了便宜卖乖，故意装孙子。私下里也有人说他留北京是他妈用什么给他换来的。总之苏慧在同学跟前儿显得有些尴尬，有些没面子。他站在月台上隔着车窗不安地看着我，眼神闪烁不定。火车站的大钟奏响东方红乐曲，乐声中火车开始滑动，我们显得很悲壮。苏慧的眼圈和鼻子有些红，不知是冻的还是血光硬的。他追着火车跑，把两个橘子塞给我，叮嘱我一定照顾好自个儿，多给他写信。我明白，其实苏慧是专来送我的，别人都有家人来送站，只有我没有。他不来，我的离京仪式将是稀里哗啦的残缺，是没有祝福的凄凉。